Johnny Rose featuring GNG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All Falls Down。 今天作为我们 Rhythm Mix 在第三部分单元电子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来为你送上啊，来让你有一种打开活力的感觉，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呢，则是来自于 Chris Brown 这位 R&B 小天王呢，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但是呢他的舞曲呢每次一出现的时候都能够有一种激情勃发的感觉。继续大家听到的是他的一首著名单曲 Beautiful People。继续回到今天的 Rhythm Mix， 我是大班 DJ 郭鹏，来 come on。来自 Chris Brown 的节奏大单 Beautiful People， 这是他和 Felix Cardo 来进行的 Club Remix。 OK， 感谢 Chris Brown 把我们的节奏呢带到了一个高度啊！继续呢要进行到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呢，则是让你能够全新身的血脉完全膨胀开来。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I Can Pump 带来的 Love It， Come on。 to please. We gotta kill this switch. You're from the 70s, but I'm a 90s bitch. I love it. This is Phrase Max 节奏驾到。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 Faison One Shield 带来的一首歌曲 Dub Pop， 非常非常给力啊，这个节奏型 Deep House 的感觉。今天呢，我们刚才已经从整个的一个循环的感觉的听感当中来到了一个巅峰的位置，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稍微的 get low 一点点了，要马上进入到的是 DJ Snake 蛇叔为你营造出的这样的一种电音环境当中，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Get Low。电音之王蛇叔是最近呢非常非常一位火爆的 DJ 啊，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电音节当中呢也总能够看到他的身影。这首 Get Low， 如果你没有在他的现场演绎听到的过的话，你无法感受到那种几万人跟着他一起来点头摇摆的感受。来继续听听看，继续为你送出的是 Rhythm Mix， 今天电音环节为你送出的 Get Low， 来自于 DJ Snake Get Low。 Go. go. DJ Snake 为你送出的魔幻般的电音世界 Get Low。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好了各位，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 Chris Brown。 刚才已经出场过一次的 Chris Brown， 刚才呢是他和电音大王Felix 一起来进行的合作，而这一次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件精美的瓷器，名字叫做 Fine China。 飞速发展，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古典也流行，2019年依然在这里。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乐依然在这里，和你美好相伴。

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近日，艺术家巫建安的最新个人艺术创作展《无望》在嘉德艺术中心开幕。展览通过三个主题篇章，组织起巫建安新近创作的七个系列100多件组作品，呈现他在艺术思辨和视觉创造方面的独特路径和最新成果。展览将持续到2019年1月5号。延庆大庄科红色体验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2016年10月开放以来，这里累计接待游客16万人次。行红色道路，瞻红色遗址，听长征故事，看拥军演出，吃行军野餐。大庄科拥有平北红色第一村纪念馆、昌岩联合县政府旧址展馆等众多红色资源。和一般的红色教育基地相比，大庄科红色体验基地最大的特色是体验。参观者通过参与红色体验项目，可以亲身感受红军长征的艰难，忆苦思甜，珍视当下的美好生活。2018国际动漫游戏产业博览会将于12月29号到31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动博会的主场馆展览面积达到15000平方米，设置国际动漫游戏展区、京津冀动漫游戏展区、河北动漫游戏产业展区、动漫游戏衍生品区、游戏 VR 设备互动体验区、舞台表演区、电子竞技专区等七大主题展区。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继续节奏驾到，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九七四 live show， 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Do it. 来自 Tom Cruise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I Can Be。 打开了我们下半时段的第三节，好，我们今天的电音舞曲的时间，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各位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 DJ 郭鹏。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当中呢，让我们继续和电音的舞曲来坐在一起，给你最放松最恣意以及最有节奏感的这样的一个单元。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刚刚过世的 Avicii， 我们非常怀念的他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Fade Into Darkness。 来听听看他为电台所做的这样一个改编和改动Avicii， 我们深深的去怀念他。 Looking up, there's always sky. Rest your head, I'll take you high. We won't fade into darkness.You fade into darkness. Why worry now? You'll be safe. Hold my hand just in case. And we will fade into darkness. Fade into darkness. No, we won't fade into darkness. Fade into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Like all you need, one kiss is see wonderland in your eyes. Might need your company tonight. 来自于电影混音版本，来听到的是 Calvin Harris 以及 Dua Lipa 带来的 One Kiss 啊，风靡全球的电影混音制作人 Calvin Harris 以 Dua Lipa 带来的这首单曲呢，应该是打开了大家自己的电影的另外一种认知啊。我们继续呢，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听到都是大热单曲改编版本啊，基本上是我觉得很多的人的这个电影作品呢，在混音之后呢，可能有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你可以去听一些旋律非常轻快，但是呢，可能在这个听起来呢，可能没有那么的刺激和紧凑的时候呢，加上一点点电音的感受呢，就会完全。不一样。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歌，继续听到的单曲，这首单曲来自于 Marcus Garvey， 这首歌曲呢用大声的质疑去质疑一下你对待爱情的态度，名字叫做 Why Don't You Let Me Know， 为什么你不让我知道。 Only on Rhythm Mix， 来自于今天为你送出的节奏驾到。 Come on， Why don't you let me know， Why don't you let me know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I remember when I lost my mind. There was something so pleasant about that place. Even your emotions haven't